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爸，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大结局，安庆公主救不了她丈夫，欧阳伦在当天就被处以极刑。午夜时分，安庆公主生下了她与欧阳伦的第一个男孩，可惜是一个死婴。朱元璋得知以后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转眼过完年，朱元璋已经迈入70岁的年头，古稀之年，他明显感到自己精力差了许多。大白天坐在高高的皇位上，有的时候也忍不住要打瞌睡。真想休息了，真想好好的休息。到了这把年纪，确实不应该在皇帝的位置上待了，不应该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但是朕不坐在这个位置上，让谁来做呢？朕现在就让他坐上去，那朕又去哪里？看来朕只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皇帝是没有退路的，因为他高高在上，退下来很可能会摔死。古稀之年，自然很难创新，很难雄心勃勃地去开创什么伟业，这是皇帝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臣民的不幸。但对旧的已经得到利益的固守，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他认为他所赏赐的官职爵位不是用来作威作福谋取私利的，所有大明王朝的官员只能为这个皇朝的巩固与发展尽自己忠心，不然就要受到惩罚。随着做皇帝的时间越来越久，朱元璋越来越相信大明皇朝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对于大明皇朝的缔造，朱元璋越来越将自己功劳放大，越来越看不见他人的功劳。他越来越坚信大明皇朝就是他朱元璋的，就如同他朱家的一件珍贵的家私一般，他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大明皇朝永远姓朱。他撤销丞相制度，得到了比他之前所有皇帝都更加集中的权力，无论是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都是他一个人知道的最多。朱元璋认为这样很好，唯我独尊，天下第一，这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做好天下的事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的重典执法完全是靠独裁和暴力来维持，结果贪官问题自然得不到根本上解决。 尽管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其残酷性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贪官却似乎并不因此而减少，使得古稀之年的朱元璋躺在那豪华的龙椅上喃喃自语：贪官为何如此大胆，杀了一波又生出一波。直到他临终的时候还是这么叹息一番。叹息归叹息，在朱元璋的治理之下，明朝初年官僚队伍的整体面貌还是大有改观，只是这种改观也为明朝后期官僚队伍的腐败留下无穷的隐患。集权与法治是有矛盾的，法治需要民主的支撑才能真正建立和巩固。尽管如此，当明朝后期腐败成风时，善良的百姓又开始怀念这位以重典治国的皇帝，希望借朱元璋的雷霆万钧之力再次开辟出一个所谓的清明世界来。朱元璋终于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这天太阳很好，朱元璋睁开细长的双眼，太阳已经将皇宫晒得热红红的。他用手擦去夜间眼角上生出的眼屎，感到尿憋得慌，想爬起来却怎么也爬不起来了。贴身的太监一直在注意着他，这时便走到他的龙榻前，他张了张嘴，声音太细弱，太监没有听清，把耳朵凑到他嘴边，便小便。然后太监又叫来两个太监，三个人扶着朱元璋，然后朱元璋费力地说： 去传太子来见。 见到太子，朱元璋似乎突然精神了许多，他把目光向左右一扫，那儿原来站着的宫女太监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燕王不可不考虑， 朱元璋提醒他的孙儿们。朱标死了以后，秦王、晋王也先后去世，这时候在30多个儿子当中，老大就是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最近这些日子，朱元璋都在考虑燕王的事儿。昨天晚上竟然梦见燕王龙袍加身，他这才一起身就唤来太子，企图亡羊补牢。朱允文听到他的爷爷提起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不由得眼睛一亮。近年来他协助爷爷打理朝政，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亲王们的翅膀已经很硬了。年轻的朱允文几乎是掉进了狼群之中，特别是朱棣在他面前真的是比父亲还要父亲。这一段时间来，爷爷又常常的生病，朝政许多时候是他代表爷爷在打理，他更感到了亲王们特别是叔叔朱棣的压力，他不止一次的在心中忧虑，倘若有一天爷爷走了，我可怎么面对。可是对这种事情朱允文又不好主动去跟爷爷说起，现在听到爷爷问他，以为爷爷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连连点头说：爷爷，这是……朱允文刚刚说到这里，就看到爷爷呼吸急促起来，他惊慌地看着他爷爷，看着这威严无比的皇帝，大声呼唤：爷爷！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世上所有的人都会有遗憾，皇帝同样如此。朱元璋的生命已经走到最后一刻，他这时才提起燕王朱棣，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眼巴巴地任其发生。作为皇帝，朱元璋没有能够万岁，但却活了整整70岁。1398年闰五月乙酉这一天，朱元璋就在自己的孙子大明王朝的二世皇帝朱允炆面前，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皇帝驾崩，丧事办的表面很隆重，同任何一个皇帝一样，朱元璋早就安排自己的后事，他的陵墓 就在中山南路，称为孝陵，方圆45华里，规模十分的宏伟。皇后马秀英在孝陵中已经等了15年，朱元璋一去就可以与她团聚了。而令人遗憾的是，朱元璋为他的死最为充分地暴露了他的残忍与自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为他进行了嫔妃殉葬制。40个嫔妃，除了2个死在朱元璋之前的，其余38个年轻鲜活的女人都被活活地与他一具僵硬的尸体安葬在一起，为他殉葬而死。这种萌芽于氏族社会末期，期间中断了好几百年的强迫女性殉葬制度，因为朱元璋又得到恢复。或许是得到朱元璋的血统承接了他这种残忍自私个性，到他的子孙后代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时，人殉葬竟然是皇室公开的惯例，以至于几代下来死于殉葬的嫔妃人数竟然达到800多人。皇上的龙体运往孝陵时，似乎举国都在为他伤心落泪，其实就是他最亲的人也没有半点伤心。朱元璋用尽了所有手段来让朱家的后裔顺利接班，而正式走到政治前台的朱允炆却偏偏遇到了最棘手的大麻烦。他的众多的叔叔们对他的皇位都虎视眈眈，朱元璋最亲的人都在想着皇位，对他的伤心自然就很淡很淡。朱允炆登上皇位的第一步行动就只能是做他爷爷朱元璋不愿做的骨肉相残，他首先必须削藩，削去他爷爷分给他30多个叔父的权力和实力。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全面奠定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其影响之深不仅在于上层，而且达于普通人民的社会生活，不仅在明朝，而且也在于后世。朱元璋提出恢复汉宫的威仪，全面改变了以元朝蒙古贵族为主体的政治结构，他驱伐周、汉、唐、宋，使明朝的政治制度回到中国传统的轨道上。他实行的爱民及与民休息政策，使国计民生得到迅速恢复发展，为大明盛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以蒙治国，推行重典，建立了绝对皇权、极端专制的统治，对人性的张扬，特别是对民主意识、民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破坏性，给后世留下恶劣影响。朱元璋分封楚王的政策给后世发生宗室动乱埋下祸根，他建立了一套国家管理制度，加强了中国君主宗法制国家管理，维持了明朝200余年的统治，为后来的清朝所继承，这是中华传统政治的一个经典。他与周边国家之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及厚往薄来政策，则保持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交往，推动了更大范围内国际秩序的建设。总之，朱元璋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极具个性的人物，是特定历史时期第一个利用农民起义赶走外族统治的农民义军领袖和封建统治的帝王，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几位重要帝王之一。朱元璋自己遗憾的是，得了天下后最努力去争取的一个目标，传位给他认可的接班人最终不能达到，原因是他为了治内治外而进行了分封，他的所有儿子都被封为亲王，有封地，有自己军队，有属官，军队3000人到19000人不等。朱元璋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规定，说王府护卫军听王指挥，王府之外的军队王管不了，不让他指挥王以外军队，不临民，不列土，就是不管当地的民政、税收、法律，土地也不是你所有，不过是封给你管理罢了。按说 朱元璋想得很周到，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始料不及。这就是在祖训当中同样规定，遇有大事，诸王可以节制诸军。平常的时候，你不能够指挥护卫军以外的军队，但是一旦打仗，谁当这个大统帅，亲王可以当。虽然其他的人是公侯将相，能征善战，但是在亲王面前都是低亲王一等。亲王是代表皇帝，是皇族，作战的时候可以指挥军队。就是因为这，皇上在世，亲王们依仗自己是皇亲，在各个封国为非作歹，而皇上没有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起来篡位。本来完整的江山，朱元璋要分封，目的是让分封者维护皇室的地位，巩固皇室。结果由于朱元璋的这百密一疏，他心爱的孙子朱允文，也就是建文帝的帝王之旅，仅仅四年就结束了。替代他的正是朱元璋死前还在挂念着的朱棣。皇帝的制度决定皇帝与鲜血分不开，因为皇帝一定要排除异己，一定要树立皇位，一定要妄杀无辜。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可是像朱元璋这样的皇帝，他排除异己，树立了皇威，也妄杀了无辜，结果也不能让百姓满意，甚至不能让他自己满意。看来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名词。听众朋友，千古枭雄朱元璋到此全部播讲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